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，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，成寨有樂。 城寨是一個黑暗的世界，但是夜越暗，星越亮。我是施主，你在看的是城寨。 好，回到我們第二節的連心術。剛才長哥我已經聽到出曬耳油了，關於食山這件事。但我想知道多一點，其實食山它真真正正即最大的好處是怎樣的？我們剛才聽到，它可能身體健康了，成了，可不可以再講多一點，讓聽眾可以知道一下？ 看看你人生追求什麼 咯。 我和一般人的要求不同，我自己所追求應該最後才講，現在講一般人的要求咯，想靚咯。 想 靚，識得每一個， 我諗呢個好多聽眾都係。 係啦，我識得每一個食生嘅人，成功食生嗱，十個有九個係失敗嘅，咁所以先我要開班咯。成功嘅人咧，就係、是、你睇佢比佢真實嘅年齡係爭二十年嘅，即係你睇佢三十歲啦，其實佢係五十噶啦；你睇佢四十，其實佢係六十噶啦。唔係淨係我喎嚇，咁啊嗱，我啊可以俾啲相大家睇嚇你啊，你睇下，你真係唔信佢原來係可以咁高齡嚇，六十歲七十幾歲，你睇上嚟完全冇可能係咁樣樣咯嚇。咁我自己都係咯，前幾年咧，我啊如果講六七年前啦，佢頭髮差唔多白曬，呢度有一個大地中海係穿曬窿嘅，而家都差唔多埋口。好啦，即係呢度嚇，咁同埋頭髮都冇啊，白頭髮少曬咁滯咯， 基本上都望落去都似黑掹掹咁樣。 係咯嚇，嗱我仲有 長哥都差唔多七十歲啊， 仲有三個月嚇，咁即係個個都係你睇我啲同事就知㗎啦，最明顯就係揾佢兩年前上嚟睇咯，五年前咯，佢哋見啲朋友個個都話：哎呀，唔見你嗰個月又後生咗啦咁樣，一路係不但只係凍齡，而且係逆齡喎，食生真係啊！你吃得好呢，就當然有其他 的情況配合啦。仲有一樣誇張的呢，就是在這裡說呢，就是沒人相信的，就是百病早癒，即是什麼病呢，你吃了生就怎麼了。我隨便說， 為什麼會這麼神奇， 隨便說幾個啦。最麻煩現在大家都是講癌症 啦， 我介紹一位先生叫 Alan Taylor， 這幅是他的照片。他是英國的工程師，他呢長話短說，他有一天七十八歲的時候覺得不舒服，就看醫生，醫生就說哎呀，你現在末期肝癌，你只有六個月了，你這個年紀呢都沒什麼可以做了，是不是那你回家休息吧，祝福你啦。咁他不想死嘛，你教他吃生，吃了生之後鬼咁精神，然後六個月回去驗乜都冇。咁另外呢，嗱 Alan 我就唔識佢㗎，我就識呢一位 Janet 呢一位呢，就係、是、佢自己五十幾歲嘅時候呢，就係、是、生咗乳癌。咁佢又係食醫生就話呢，你得六個月命。咁佢自己食生呢，食咗六個月，就是、不但止不死得，而且是就是癌症冇曬。咁咧過去十幾年咧，佢周圍走去教人哋食生，成日都嚟，即係年年都嚟香港，我就邀請佢嚟咁樣啊。佢帶咗佢去大陸嗰度咧，哇！啲人一聽到佢講咧，就即刻就係跟佢食咯。咁睇住啲人好翻曬。咁呢個係最好啊！你唔好 講 係咯，嗱佢自己就係感染到啲人一個二個，香港都係啦。香港至少我可以隨便執五位先生小姐女士介紹你識，佢哋有見證就係佢哋有癌症嚇，就係、是、食生食咗一陣三幾個月好翻曬喎。咁嗱你話嚇，嗱仲有啦，我問你啦，糖尿係咪好難搞？ 係啊，聽落喎，即係又要成世食嘢，跟住又要用機器，又要點樣養，又要切咁樣嚴重嘅時候。 西醫都係投曬行㗎，即係佢都話冇㗎啦，即係冇可能，冇可能唔走下坡㗎。係 啊，啊 即係遲啲你又會盲眼啊，遲啲又要有少一對腳啊，你坐輪椅啊咩嗰啲。但係如果你問我咧，糖尿要幾耐先醫得好咧？五分鐘。咁有證有據，我身邊嗰啲朋友嚇聽咗我講，你咁樣以後咁做人咧， 五分鐘你就嗱血糖了跌，點知道啊係醫翻好先？就係、是、血糖啊嘛， 係啊係啊， 你驗你驗個血糖嘛， 係啊， 咁啊係咯。嗱，你聽完我講，聽朝咧就係、是、啦，就你血糖就正常翻，過一個禮拜繼續正常，過一個月繼續正常，咁、嗯、咪好翻咯，唔使再食藥。嗱、啊，由而家唔使食藥噶啦，由而家開始唔使食藥。糖尿咧就唔係食咩食好嘅， 嗯。 糖尿是不要吃什麼就吃好了、啊、即不是吃什麼是你不要吃什麼、啊、你用第二種方法 吃，不再令到它加速、啊、維持它的狀況、啊、 你知不知道 是要戒什麼 糖？ 第一就是不是、啊、不是、 啊、 絕對不是、啊啊啊、第一就要戒肉蛋奶，即是豬牛羊雞鴨鵝、 哦、為什麼、 啊、是那些令到糖尿，你上網查書就知道了、嗯、這些資料、okay。 第二呢就是、不要吃五谷，五谷即是大米、小米、小麦、大麦，即是所有这些、薏米冚唪唥都不吃， 哇， 那就吃生啦，剩下那些、啊、就不要吃熟食，盡量不要吃熟食，那呢、okay。 就糖尿即刻没了、啊、那我们都会教你，如果这样吃什么，那我就教你咯、啊、你需要吃一些甜的东西， 就是生果啦， 就是吃生果，它甜啊，最甜的水果啊，什么林子啊、香蕉啊、 榴莲啊 那些咯，即係蜜瓜啊咩，即係當然啦，就係、是要你有信心，同埋你識得有個步驟啦。 嗯、 但係嗱、糖尿嚇，咁、皮膚病 係 最麻煩係濕疹啦。 係啊， 濕疹我哋身邊有幾位女孩子嚇，佢、都係嗱，俾相你睇嚇、一食就。就佢十幾二十年做唔到人㗎，所以辛苦到嚇、 嗯，會爆啊，會有啲液體出嚟啊， 翻唔到工見唔到人咩嗰啲，食咗、 啊、 生之後好翻曬。嗱咁嗱，仲、有啦，精神病， 嗯、 即係食緊精神病藥嘅人嚇。咁嗱，而家我俾你睇啊呢位賈先生嚇，咁、你睇下佢之前之後。他十幾年的精神病，食藥食足十幾年、就是他是大陸人嚟嘅，佢唔覺意在深圳咧睇到本書，嗰本書咧就係、長哥又一間介紹俾你聽，咁食生嗰本書啦。嗰次佢間素食店在深圳開開張啦，叫我去演講，我講完之後就留低嗰本書擺喺個書架嗰度。嗰兩日佢睇到。他就即刻食生就好翻曬喎，即刻唔使食藥喎，精神病喎，唔係佢一個喎，我身邊有幾個都係咁。嗱，即係隨便舉啲例啦，最麻煩嗰啲病咧，係咁食就食好咗咯。咁仲想點啫？ 我好似咧係一個靈丹嘅感覺嚟嘅喎。 嗱，好多人都問啦，係咪真係保證食好先？呢世界冇保證嘅。 係咁，一定冇保證咯。 即係因為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必備嘅條件，但係唔係全部嘅條件。係。即係咧，你除咗食得啱之外咧，你仲要嗱，你食錯咧，就係你好難好噶啦。你冇呢個效果嘅。食啱都唔保證，食啱你加埋其他嘅條件啦，就譬如咧，譬如咧，就係一間我又講下點樣先叫食得好咯。係。你要食得好。自己生都可食生可以食得唔好噶嘛？ 係嘛？ 係啊，梗係咯嚇。咁就係仲埋咧，其他生活嘅配合嘅。如果你成日都想死嘅，你做人冇意義，都冇咩，冇人救到你嘅喎，啱唔啱先嚇？或者你係繼續啊，係唔改你嘅生活習慣，你晚晚鬼咁夜瞓啊，又忙到死啊咁樣，你食乜唔食乜都係好難好噶嘛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不如講下即係食得好， 係咯，即係點為之好同唔好啦， 即係要食得啱咯。即係我成日都話，如果你愛自己咧，你就要俾自己最好嘅嘢啦，即係食好啲啦，係嘛。同埋我哋如果自己都唔愛自己，我點可以愛人哋咧？ 絕對係啊，同意 嚇。但係我哋病嘅時候最辛苦嘅唔係愛自己喎， 身邊嘅 人啊嘛，係嘛？為咗愛佢哋，我哋就要係食好啲啦。好啦，嗱咩叫食好啲咧？嗱，食乜嘢唔食乜嘢係好重要嘅，呢、這個唔使講，即係話你如果食埋啲午餐肉啊嗰啲就好傷噶啦，你飲埋啲可樂啊嗰啲啊，嗰啲就好唔掂啦。嗱，呢個係咁啊，你食翻啲啱嘅嘢啦。頭先我會講啦，或者食好多青色嘅蔬菜啦，即係綠葉菜啦，即係譬如芥蘭啊、菠菜啊，我哋食嗰啲啦，我哋食好多即係甜嘅水果啊嗰啲啦。我哋都會食一啲果仁，你知係乜啦？即係杏仁啊、核桃啊、腰果啊嗰啲啦，種子啦，即係芝麻啦，大麻子、亞麻子嗰啲啦，我係食嗰啲嘢嘅。好啦，嗱咁啊就唔食嗰啲，就食呢啲咯。但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啫。你仲要咧就係你食嘅時候 你去嗱，譬如你要揀有機最好就嚇、 啊。 係 啊 係你又要揀當做嘅嘢啦。即係呢一啲啦。嗱，呢啲係揀呢樣啊嘅問題，仲有係態度嘅問題。 哦，態度。 態度係更加緊要。 點嘅態度？ 環境係咁啊，就係、是。而家啲人點食嘢嘅咧嚇？譬如我哋一齊食晏咁啊，咁咧又逼咧又嘈啦，咁就嚟到咧，食完就走啦。因為你唔走唔得㗎，人哋擁你走啊，咁樣之類啦。 好急嘅，好趕嘅。係咯， 趕翻去就開工㗎啦嘛，翻去就咁嘅繼續做嘢㗎啦嘛。一唔係咧， 好有怨氣咁食。 係咯，係咯，一唔係就喺度猛講啦嚇， 即係 講是非啊，尤其係嗌霎啊，嗌政治啦。政治問題啦，維園阿伯嗰只啦嚇，或者就係好多嘢拗咯，公司裏面都好多都好多嘢拗噶，分開兩派咁，我又唔贊成呢樣，你咪講又又傾公事啦，我一間開會啊，我哋一路食一路度橋啦，啱啱先嚇，我哋要夾定乜嘢啊嗰啲嘢， 玩住手機啦， 係啦，一路就手機啦，第一就係手機食先，第二咧就一路咁咁食嘢噶， 係啦係啦， 一唔係咧，以前就夾住個電視個安度咁樣食嘢噶嘛， 唔專心嘅， 咪就係咯嚇，食。食嘢就要專心，食嘢就要靜，食嘢就唔好，就係、是、要即係要享受個嗰啲食嗰啲嘢咯。而家我哋個個都係食而不知其味。頭先食咗乜咧？嚇係啊，唔知喎嚇，講唔出噶。食散咯，即係我知道大學咧。而家校園裏面咧嚇，有一樣嘢叫頹飯，有冇聽？ 係啊，我知啊。 係咩嚟嘅？解一解。 頹飯就係、是、即係佢，你嗰兜飯啊嚇，即係佢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嘅配套，可能係兩隻蛋一個，即係幾嚿燒賣咁樣樣。然之後嗰堆嘢咧，你好平嘅，通常都跟住咧，你嚼完之後就算㗎啦，冇味道嘅，好難食嘅。 係咯，嚇！佢哋唔介意嘅，因為頭面前擺個肚，因為佢即係掛住去做呢樣嗰樣，或是蛋咯。 最緊要平 係咪？你話有兩個蛋都仲好啦，佢哋係倒嗰啲汁啊，嗰啲咧 鬧 嗰啲豉油嘅汁咁樣就咁食咁嚇，咁即係我哋個個咧而家咧都唔係真係享受食物咯。咁就嗱，衰邊樣咧就係、是、第一就係照得唔夠，你照得唔夠咧就出現好多問題啦。嗱、第一唔使講啦，你就知道係個胃出事啦， 係 嘛？個胃辛苦啊嘛。第二你又吸收唔到營養啦，因為我哋一照嘅時候咧。就即刻個大腦喺一秒鐘唔夠咧，就收到消息啦，就知道啊，我啊因為呢種咁嘅食物，我就要分泌乜嘢嘢去處理佢。咁、你食十樣嘢咧，喺好短時間之內，兩秒之內咧就有十種唔同嘅配方去搞掂佢噶嘛。如果你掛住講掛住咩，根本就咁搞骨吞嘅時候咧，就冇咗呢一種消化液啦。仲有咧就係咧，需要兩樣添，你唔照咧。個大腦就係唔覺得你食咗嘢噶，係咁咧，咪一路咪猛咁喺度倒嘢落去，就唔覺得飽， 飢餓嘅感覺嚇， 係咯，咁所以成日都食過量咯。有啲人都話點解可以食咁少嘢嚇？就算食飯都好啦， 你嚼多幾日就已經臭。 係啦係啦，個個都食兩碗三碗飯，點解食一碗飯就飽嘅咧？夠嘅咧，就因為你慢慢嚼啊嘛，個大腦收到唔使食咁多。仲有咧就係、是、以前我唔知噶，原來咧而家佢哋科學家研究到咧，當佢照嘅時候咧，呢度係喐緊嘅，你試下你照緊嘢咧，呢個頭骨係喐噶，喐嘅咧個大腦就喺度發達，即係就喺度發育啊。咁咧，所以咧，你唔照咧，啲細路唔照咧，佢發育好低 B 嘅。 即係原來照嘢咧係有助腦部嘅發展嘅。 絕對係。 呢個好新鮮喎，真係唔知喎呢個。 以前我哋都唔知嘅，而家個個科學家都知，你問醫生佢啊。即係一路照咧，個大腦喺度喐緊啊，就幫助你個大腦嘅運作嘅。咁啊，所以而家我哋咪衰呢樣咯。啊，仲有啦，就係掛住講嘢，就會啃親，唔使講啦，係嘛？ 咬親條脷啊！ 係啦，係咯，嗰啲同埋情緒啦，即係講嘢好多時都係好多情緒㗎啦，係嘛？好激氣啊，又咩啊？好苦苦性，好驚啊，或者好猛整啊，咁嘅時候，你帶埋啲咁嘅情緒咧，個胃就唔喐㗎啦。即係我諗你都知啦，你好傷心嘅時候，或者今日嚇嚇親嘅時候咧，你係冇胃口嘅，夾硬塞嘢落去咧，係塞咗喺度嘅，係咪先？佢裏邊唔喐嘅，啊咁咯。所以你知唔知常哥點食嘢？你未嚟我屋企偷睇過你嚇。自從我食咗生之後咧，我就改為咁樣食嘢。我覺得呢個係幾終極㗎啦，即係俾我揀咧，我諗唔到更加天然嘅方法。即係你想像一下，就係星星點食嘢㗎？ 星星， 我哋系星星嚟噶，我哋个身体 咧，佢就坐喺地下，坐喺棵树度，然之后揾手攞，系嘛，咁就咁样咯，我就可以想象到呢。 我写过一篇文咧，就系讲啊，向星星学习饮食嘅。我就俾呢条 link 大家睇下。咁咧，至少有19样嘢咧，就系我哋做错晒嘅，星星做啱晒嘅。咁你要跟佢学啦，咁样样，我哋要改邪归正。星星做嘅系永远都系啱嘅。点解咧？你话呢个系我。進化的過程嚟嘅，我哋而家話所謂文明咧，就搞錯曬，咁樣 扭曲咗我哋本身嗰個。 嗱，隨便講幾樣啊嚇，即係嗱，你睇我點食嚇，我都未100%做到啊，但係大部分咧呢幾年咧幾年下來咧都做到啦。第一，我係踎度食嘅。第一就係我哋。坐凳是非常之不天然的姿勢的，即你想象一下，一星星如果走入嚟，佢會不會爭凳坐先？ 唔會， 唔會啦，因為 佢隨便揾個地方咁踎喺度咯。 嗱，踎咧係我哋自然的姿勢嚟嘅。踎喺度大便咧，先至通暢嘅。而家我哋知道啦，坐廁咧就係我哋肚傷，所以我咁多病都係因為而家整咗個坐廁出嚟。 即係啲大便唔夠順曬排得曬嘅，係咪咁樣嘅？ 因為我哋坐喺度大便咧，就有一個位喺橫牙腸嗰度啊，你知啦。嗰度咧就吸住咗，就唔通嘅，就夾硬擠住咗、壓住咗一啲位嘅。當你踎喺度，你被逼咧，嗰度係拉開嘅，咁樣咁。同埋而家生仔都一樣啫嘛，即係分娩啊。分娩點解要踎喺度生啫嚇？就係呢個係天然嘅地心吸力，咁啊生出嚟咯。而家成日都要剖腹，就係因為你打橫生啊嘛。你向反地心吸力咁樣壓佢出嚟啊嘛，咁你會唔會填佢出嚟咯？係嘛？ 哦，原來係咁樣嘅，真係打開眼界。咁除咗踎喺度之外咧，仲有啲咩嘅？ 就第二咧，就係自己食嘢。就絕對唔講嘢， 即 係 自己喺，即係有個空間俾自己獨自獨處咁樣食嘢， 靜靜喺度食嘢，唔講嘢，唔諗嘢，諗嘢好難啦嚇，盡量唔諗啦，即係冇人嬲我飲嘢先啦。嗱，因為如果我同你食飯咧。即係 你忍唔住都會講下嘢噶嘛？ 即係除非係兩口子好熟啊，或者我哋好合作啊。 或者好 嚴。如果唔係，我都好多嘢講噶。啊，尋日點啊？咩之類？一間好唔好啊？咩之類？嚇，你仲爭我咩喎？啊，即係咁一路講嘅時候咧，一路呢度係轉緊嘅，一路個左腦喺度啦啦啦，咁咪唔消化咯？咁你咪食唔到咩味道咯？係嘛？好似你話個夾親條脷添。 係。 即係所以咧，我就會係踎喺度一個人咁啊。我的條件好啲，我對住個海啦，或者對住個棵樹啦，對住個天啦，咁樣樣好靜咁樣食啦。咁仲有就係咧，我係用手食嘢嘅。嗱，咁你話食火龍果嘅用手食啦，即係嚇啊食木瓜用手食啊啊食菠蘿，成日就用切下佢咁。係，我就唔會用刀叉羹。 係，係我有啲印象，我見過幾次咧。有時入 cam 啊，咁樣長江會帶好多生果嚟噶嘛，都真係好似冇乜見過你用其他嘅工具。 咁啊用手食好多原因嘅，今日嗱冇時間講咧。你哋上堂咧，慢慢 同手療有關 係嘅，解俾你聽咯嚇。咁咧就係我諗最重要咧就係咧餓咗先至食，不餓不食。而家我哋唔係噶嘛，我哋 一日三餐到時到後就要食。 嗱，第一到時到後，嗱冇嘢噶，你個 lunch break 得一個鐘，一點至兩點，你肚餓就要食，唔肚餓都要食，係咪先？第二你要陪人食，係嘛？唔陪人食晏咧，係好大鑊噶。啲同事傾咗好多嘢啊，咁樣一間兩點你開會，人哋喺食晏時候已經定曬嗰啲嘢，你唔陪佢哋食咧，你唔在場咧，啊，你知啦嚇，嗰啲辦公室政治 生存嘢，好似必須做。 係咯，我曾經似乎我知道要陪人食嘢啦，食晏啦，即係你嗱冇辦法過，你朝頭早7:09出門，咁你就朝頭早就係肚，我又好食，唔餓你都要。啃埋佢先好坐出街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咁樣樣咯。嗱，夜晚啊，老婆煮咗啦，7:00開飯啦。咁你啊，有一日肚餓，有一日唔肚餓噶嘛？唔通我你都要坐喺度食㗎？你唔可以話你哋食先，我8:09食啦咁樣樣，咁啊衰啫，係嘛？或者我今日都冇胃口唔食咯，咁樣又唔好，你都要坐喺度，係嘛？即係變咗咧，我哋係唔餓都食。仲有一樣更加慘就係咧。你明明好飽噶啦，你飽到10%噶啦，但係而家又出個甜品咧，再出兩個甜品咧，哇嚇咁你就忍唔住，就食到11%飽，係咪先？即係你係受咗啲香味或者咩其他嘅引誘咁樣樣，變咗就係 餓又食，唔餓都食。我哋唔餓嗰時候食咧，個胃又消化得唔好嘅。譬如呢一啲啦嚇，仲有咧就係要慢慢照，慢慢食，心情靚。即係所以咧，我哋係有一啲 你好禪食嘅感覺。 咪係咯，係咯，即係話嗱，聽住咯嚇。時間唔夠就唔好食。即係趕時間唔好食，呢個我做唔到嚇， 因為難少少嘅。 但係其實你為身體好啦，寧願唔好食，寧願唔好食。係 嘛？ 係啊，如果我以為得六分半鐘，係都要拍下埋個飯盒啊嗰啲咯嚇，心情唔靚唔好食。但係而家我哋唔係噶嘛， 好難 嘅 喎。 係啦，心情好嘅， 心情唔靚就走去食嘢噶嘛啲人。 我哋而家咪係咯，心情最差嘅時候就去食食食，嗱呢個就好傷，因為佢唔消化。 同埋食咗落去都係一啲唔好嘅感受， 係咯係咯， 即係俾咗啲唔好嘅感受落。 心情開心嘅時候又食喎， 係 咁咪食啊，咪食過量咯。不過咁講翻轉頭，其實咧心情唔好咧，有時食翻一啲開心嘅嘢咧，係真係會令我哋開心嘅。呢個係有好處嘅， 絕對係啊。 不過其實咧係你令到個身體傷啊。咁咧仲有環境唔好就唔好食，即係呢度啊坑渠水好臭啊，或者好逼啊嘈啊咩咁樣咧， 辛苦咁樣。 舉一個例啊，十幾年前我睇到一個咁樣嘅即係報告啦，即係實驗報告。佢就話咧喺70分貝以上嘅環境下進食。嗰、那個研究啊，就味精咧就會有殺傷力啦，特別大。 係、哦、啊， 如果周圍好靜嘅，得40分貝咧，就味精嘅殺傷力就好細。咁我嗰陣時就唔明啦。嗱，你諗都諗唔到，同聲浪有幾嘈？ 係啊係啊係啊！ 同嗰個化學嘅 嗰個吸收度係 咯。 點解會有分別 咧？原來咧就係咧，嗱70分貝係有幾嘈先，其實好簡單嘅啫。我哋一張圓台八個人，你都要大聲啲嗌過去嘅。我飲春茶都係㗎啦， 係嘛？ 即係嗰啲就70幾分貝㗎啦，啊，即係咁咯。即係周圍好嘈嘅環境，即係而家我哋酒樓嗰啲咁咧。 香港好典型嘅酒樓嗰啲環境， 周圍都嘈㗎啦嚇。咁咧就食落去咧就冇益嘅，就係因為咧我哋情愛緊張啊。但喺嗰啲環境之下咧，你一定緊張嘅，你好難放鬆。你一緊張嘅時候咧，嚇咁你咪分泌好多嗰啲壓力嘅荷爾蒙咯，嚇嗰啲激素啊，咩腎上腺素啊咁嘅嘢啦。咁你咪係本來百毒不侵嘅，而家咧就中招啦。即係咁啫嘛，嗱咁啊，所以咧環境係好緊要啊，即係我哋都知嘅，嗱點曬蠟燭啊，或者喺呢度周圍好風景啊，咁食得開心，係咪先？但係我哋而家冇辦法啦，幾差環境都要食，有時好逼，有時好臭，有時好， 甚至乎你話去辦公室嗰啲人啦，係咪？你日日都要出街食飯， 係咯， 佢根本都控制唔到，應酬又係咁樣樣嚇，即係所以其實佢哋都唔容易嘅喎。 唔出街食飯一樣啫，你喺個 workstation 嗰度。你已經對咗佢喺度7個鐘啦， 你仲喺度拍 飯啦，食啊，咁樣食，咁環境又唔好咯，係嘛？ 冇得放鬆個心情，冇得轉換 啊！咁咧就係好攰嘅時候唔好食。 嗱 呢個我哋又做唔到。好攰嘅時候都要食㗎，唔食咪肚餓咯。唔餓，如果我而家唔食，一間咪好餓嘅時候，我點 perform 喎？ 係 咪先？嗱呢個我又做唔到啦。另外咧就係好難消化嘅唔好食。但我哋而家又唔係咧，我哋為食啊嘛，係啦嚇，有啲嘢明明難消化都照啃，咁樣樣咯，就係能量差嘅唔好食。嗱，好多人都唔明嘅。 咩叫能量差咧？ 安靜，我問過咧，你問你先，你有冇試過嗱出完街食飯啦，譬如去茶餐廳或者係酒樓，或者係快餐店，食完嗰餐咧，硬係好唔舒服嘅。嗰種唔舒服嗱，點解唔舒服法咧？就係好鬼攰嘅，就唔係好似行完山擔完泥嗰種攰喎，係攰得好負盛咁想死，好猛，好唔舒服，好唔開心嘅，攰賴賴啊，即係唔想做人嗰只，有冇試過？ 會啊，有啊，即係譬如話係好多時，譬如話我哋去茶餐廳咁樣去食啲嘢啦嚇，我睇下先，等我諗一諗先。我喺附近咧，屋企附近咧，咁有啲茶餐廳，咁好多人嘅，經常都好多人嘅。咁咧嗰啲侍應咧，其實咧永遠都係嗰啲面口咧都好差嘅，嚇咁都唔緊要，即係有時你都係為咗要填飽個肚咁樣去食啲嘢啦。但係食完之後咧，其實 哦，你話齋真係，你覺得好 heavy 啊！即係覺得我明明我都係揀緊一樣嘅，我覺得幾健康嘅食物去食啦。但係唔知點解咧，食首先咧好得意嘅，我食嗰嚿嘢咧，你會覺得難食嘅。就算個味道啊，我唔知道個感覺嚟啊，難食係一種感覺，唔係嗰種味道嚟嘅。首先你覺得難食咯，吞落去你都辛苦啦。然之後咧，學你話齋翻到去咧，即係你好似食咗啲唔應該食嘅嘢落肚。咁樣嘅一種嘅感覺咯，即係我唔知呢種就唔係長哥所講，即係我哋即係嗰個負能量食咗落肚嘅感覺。 頭先你話唔知點解啦，咁我諗我而家可以知道點解咯，就係分分鐘咧同你炒三絲牛河或者咩啊個哥哥咧就尋晚輸咗馬，或者咧拎杯凍檸茶俾你嗰個阿嬸咧同老公嗌完交，嗱佢嗰啲負能量咧就透過呢啲食物去曬你嗰度。咁你就收曬佢嗰啲唔開心嘅信息。嗱，好多人唔信呢啲嘢嚇，其實而家咧冚唪唥已經係有根有據可以查得到噶啦嚇，即係我哋搞身心靈呢啲人咧嚇，好多都即係係感覺到誒或者咩誒，甚至我哋公司咧就係買咗一台機器咧，咁樣而咧以為即刻可以測到你個七輪啊嘅比例咁咧，即係嗰啲咁嚇誒，咁即係。我哋咪收埋啲能量，所以食嘢要揀能量好。 個餐廳好緊要啊。 好多人唔知道。嗱，譬如你而家食你去買只蕉嚟食啦。你食緊其實一隻蕉，嗰個蕉係一啲有化學嘅物質啦，裏面有乜有乜有乜啦嚇，碳水化合物啊咩之類啦。但係佢有能量嘅喎，啲能量係咩咧？你係食緊嗰棵蕉樹 種出嚟嗰陣時嘅。 係啦，你係食緊嗰棵蕉樹個環境，包括係 嗰個隱運輸。 係啦，嗰啲雀仔啊，嗰啲蟲蟲啊，泥土裏邊啲嗰啲微生物啊，嗰啲落過嚟嗰啲雨水啊，仲有就係種蕉嗰啲個老闆同埋啲工人有冇衞生啊？等等等等，同埋佢運過嚟嘅時候，同你抬啲蕉嘅時候，嗰個人有冇負能量？我哋食緊咁多嘢噶，而家我哋唔理噶，根本我想理都冇得理。你點知道呢只蕉點嚟啫？ 係啊， 但係其實係知嘅。其實我哋一來感覺到啦，我哋可以用方法噶嘛，歐環測試啊、靈擺啊嗰啲啦。其實嗰啲都唔重要，重要咧就係你要知道呢啲咁嘅嘢啊，譬如你種提子啊、種香蕉，係有幾多冤孽喺度？你要買嗰啲咧，實好多冤孽噶啦。 點解會係冤孽咧？ 譬如啦，長哥咧，我好記得。1992年，而家講廿幾年前啦，就係突然間咧，就有美國有幾個工人代表咧嚟到香港，嚇咁咧就佢嚟提出一個運動咧，就係叫人哋 no grapes， 唔好食提子。 哦， 但係佢哋種提子工人嚟嘅喎，佢哋工會嘅領袖嚟嘅喎。 哦，咁複雜啊！咁喺呢個咧時刻，我哋就賣個關子先。我哋下一節翻嚟咧，就聽長哥講啊，究竟當中嗰個因緣係啲乜嘢？ 點解佢叫我哋唔好食提子？點解我唔食啊？ 好，我哋轉頭翻嚟嚇。 142年，清道光22年。 1842年。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。 1842年喺地圖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。 危機處處，陷阱重重。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嘅真相。我劉世良， 我張王， 我陳仁啟， 我李嘉雲。探險隊1842，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。 城寨俾人嘅印象就好多剝牙佬，而我哋喺城寨裏邊都希望好似一班剝牙佬咁樣，專剝出邊成日講歪理嗰班權貴嗰棚牙。大家睇緊嘅係城寨，我係周博賢。